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hey, ，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喂，你 大家又到這個星期五晚的咖喱飯的時候了、嗯、今天這個咖喱飯又什麼色都有，日式又有，這個三點色都有， 大混雜。 是的，那就哇！今朝我一睇新聞咧，發覺話奶媽提名呢個陳美玲做教育局長咧，有冇嚇一跳？ 今日中午開始浮呢個電、那個、那個新聞出嚟嘅， 仲新聞好似今朝出嘅， 今朝出嘅， 今朝可以出嘅係啊， 係網上群情好洶湧喎、 啊， 好多 都相當有呢個談論嘅， 係 即係呢個花生味好重。 唔、啊、去陳來啊，吳克儉就唔再做嘅話，竟然嚟咗個過氣嘅香港歌星。吓，仲有移居咗日本，应该十几年系嘛，唔止添。 我其实我就认识有个朋友喺日本教书嘅，喺上智大学。咁咧，佢啱上次翻嚟香港同我食饭。 嗯。 咁当时佢已经讲起噶啦，就未有呢个新闻啦。佢已经话啊，点知点解日本人咧咁中意揾呢个陈美玲嚟代表呢个香港人嘅咧？ 代言人咁样。 系啦，每次讲亲香港嘢咧，都总要揾陈美玲上去咁样。咁收尾佢就我朋友写咗一篇文章，就系喺雨伞运动期间咧。就是日本富士电视台一个时事节目、 嗯、 就请了陈美玲就同呢个台湾的金美玲。 金美玲。 两个美玲呢就喺度火拼。咁呢就咁收尾我都转载咗，今日转载咗呢篇文章。咁、嗯、呢就陈美玲嘅意见呢就相当蓝丝。咁、 嗯、 所以欧乐轩点解会叫佢做今日帮佢起咗个朵叫日本屈永贤呢 屈永贤。 就係有原因嘅其实。咁就话佢自己點樣愛國啊？呢、這個回歸1997年之後，一國兩制下面香港又點好啊、 嗯？ 以前殖民地冇嘅選舉權啊，而家97年之後有啊咁樣。咁我發覺咧就心慶得人啊！如果奶媽揾佢真係、 嗯， 即係走咗一個吳克儉，大家都以為死啦，冇、 啊、 嘢做啊，冇咗個咁柒嘅呢個咁嘅局長，咁會唔會？就自此呢個反對運動就一沉不起咧， 哦，即係少咗個攻擊目標咁樣， 係啦，咁 即係辯論嘅對手咁樣， 係啦，但我如果啊呢個陳美玲做咗局長咧， 嗯， 我相信佢花生指數係高過啊吳克儉添， 係咩？ 我全力支持佢做啊，真係， 係咪好似梁振英揾阿馮偉剛咁樣啊，或者揾阿陳茂波用嚟去民做一個民意嘅戰師底？有佢哋嘅話咧，咁啊梁振英就算點差嘅話咧，都有人差過佢，有即係去射咁啲。咁嘅箭咁有冇射喺身上边 咧？嗱，我觉得奶妈就唔系咁谂嘅。奶妈，我觉得就多多少少都系利用陈美玲嘅名气、人气啊， 人气 系啦。因为香港咧就唔系咁多人知道陈美玲喺日本讲啲乜嘢嘅。 嗯嗯嗯。 因为我哋第一，我哋就去日本电视嘅节目就只系限于日剧， 系 同埋综艺节目， 系。 即係嗰啲 Snap 啊，嗰啲同埋呢個 好耐啦，其實而家冇 咗啦，都已經 大家記得以前 執咗啦。 農曆新年前咪有呢個紅白歌星大比賽嘅，係冇啊，而家冇播，十幾年冇播。 而家好似仲有 冇啊？ 仲有 日本有，但係香港唔會再好似以前有個傳統係睇紅白咁樣啊。 我哋嗰個年代就係重要項目嚟嘅， 係 紅白比賽點解咧？就是、要睇一睇啊，喺紅白裏邊嘅呢個澤田研二著咩衫？ 係 咁，然後咧跟住嗰個月咧。在呢个庙街啊，或者在呢个旺角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做荷里活广场， 系 就会咧复制呢个泽田研二在红白 嘛，咦潮流指标 啊，系啦，里边嗰啲水手装啊，咁咧就即系我哋嗰阵时候中学啦，咁但系嗱，佢喺日本咧，其实陈美玲嘅形象几有趣嘅， 嗯， 佢咧就首先咧，佢喺长期都系日本嘅联合国嘅呢个儿童大使嚟嘅， 儿童大使 吓，咁、啊、然后咧跟住咧就成日。上电视做评论嘅，咁、 嗯、 但系咧就越嚟越多人咧对陈美玲嘅形象有意见嘅，其实佢、 嗯、 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佢最近亦都做咗呢个亚洲嘅联合国亚洲嘅亲善大使啦，去探嗰啲落后嘅亚洲地区嘅细路仔啊咁，咁但系就佢俾人觉得佢都系一个好上流社会嘅人， 系 即系 成日晒啲仔女讀書要點叻點叻啊！ 名牌大學 係啦，名牌大學咁佢自己應該係斯坦福嘅博士嚟嘅。咁咧就所以有好多嘅，你知而家唔興呢啲咁嘅款嘅。其實咁、 嗯、 所以我覺得奶媽就嗱，我就覺得佢幾有創意嘅，諗到陳美玲 係嘛？ 係啊，因為有話題性啊嘛。咁而香港人我諗，但係咧佢始終都係奶媽都係唔係咁識用 Facebook， 嗯， 都係呢個問題。 嗯， 即係唔知道而家呢個世界咧喺新媒體下邊咧。嗰啲信息嘅傳播咧係相當之快嘅， 哦， 即係話佢喺富士電視台講過咩嘢，啲人唔記得都好啦。我今日一 share 咗嗰段片咧，嗰段即係復述佢同阿金美玲嗰個對辯論，講、哦、雨傘運動， 即係靠 Google 大神就可以。 咁就好多人咧就已經對佢印象開始變差，大家初初就話。哎，揾个歌星嚟做，九唔搭八， 系咪有啲新意咧？仲以为 系啦，咁离地咁样，咁但系而家睇下睇下，咦，唔系，屌，原来屈咏贤嚟噶，咁样，咁我估好快就消耗晒陈美玲嘅文网，喺短短一日时间里边， 本来冇人批评嘅，咁样系 初初我谂就大家都会嗱，我相信众新闻咧，佢哋报道嗰阵时咧，佢都系好 focus on 佢系一个即系 Tiger Mom， 嗯， 即系教细路好叻嘅。咁就成日喺日本咧，都系晒冷，都系 show 佢自己嘅教育啊。 啊，点样即系细心嘅安排，可以即系供书教学，令到自己三个小朋友入读名牌大学咁样。 系啦系啦，佢有几样嘢喺日本引起话题嘅。最初就系佢带埋细路仔翻工。 嗯， 咁佢细路仔细个嗰阵时，咁喺日本咧系八十年代咧系一个话题嚟嘅，即系陈美玲呢个 好革命性嘅当其时。 因为当时咧，其实带细路仔翻去 office 咧。在日本社会来讲是不能接受的。 嗯嗯。 咁他做了这件事呢就很多女性去支持他。所以我觉得奶妈呢其实有个想法在背后什么呢想效法这个日本的民进党。 是。 就是当时你记不记得联访啊。 联访。 谢联访。谢联访就是一个台湾的不是台他一半血统是台湾人。 是。 就他好像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台湾人。 是。经常着住白色的套装去出席一些议会的场合。 但他原本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来的嘛。是小泉纯一郎改革嗰阵时候就发掘到呢啲人出嚟啊嘛！ 嗰阵时系做粉红刺粉红刺客系 邮政改革嗰阵时 系 邮政改革嗰阵时咁联访就系咁样踏入政坛 系 由一个传媒人咁陈、 嗯、 美玲喺日本咧其实唔系一个歌星嚟嘅啦已 经 系佢好早期就去过红白嘅佢参加过佢系我谂第一个香港歌手出席系红白歌唱比赛嘅唱呢个草原之歌我仲 哦咁样仲早过应该翁善玉系嘛？ 我想早过他唱草原之歌的时候很红的。是但是他很快已经转型成为一个即是清谈节目的主持人。 嗯。 那也都给人一个所谓的即是有知识的形象。是。那所以呢就但是呢我觉得看看今次奶妈可能都未必知道陈美玲这些政见的问题、嗯、我想。 是。 而奶妈对这个互联网。 测试水温、啊、可能是。 那我觉得坦白讲相对来讲在限米煮限饭底下呢整个有争议性的即是起码都眼前一亮的我觉得这条桥啊 嗯嗯 是吗相对起你说是整个那些这样的狄志远啊啊你老友王承志啊这些。 哇王承志都有话题不过另外一种 是吗咁王承志就扮战队啊是吗 陈清 唔 系好老友嘅啫。 咁啊所以就呢个陈美玲呢就今日呢个就花生指数就真系爆表啦。咁就另外一单嘢呢都爆表嘅就系呢个中西区区议会啊陈哲贵使出呢个摔角里面的这个迷魂锁李云的绝技十字锁锁住这个许志峰。 好多听众不知道迷魂锁李云是哪个年代。我爸细个看这个摔角的了是、 啊、我这么老的了。 啊 你不是扮嘢 的你。不是他看不是我看埋一份但是那时候是、哦、那时候的成年人看的嘛。 如果你是君子马兰路。 是啊君子马兰路 迷魂 锁 李云的话你就肯定是跟我们同一个 generation 的。 我们都是细个。我们都是细个。 如果是女士就千祈一定要说我不懂。就算你五六十岁多你都说我唔识，我从来都唔睇摔角嘅。我一开始睇就睇呢、這个赤的疑惑噶啦，山口百惠噶啦， 争成十年喎，大哥。 其实系睇由到。 总之你听得明戴耀廷讲《风云计划》里面嘅 TVB 嗰个《风云剧集》，你都应该知道《迷魂锁李云》嘅。 我梗系啦，因为王幸寿被强奸嗰阵时候，都系1970年嚟嘅。俾阿吴孟达喺呢个《风云》里面强奸嗰阵时候，咁就呢个许志峰事件咧，据。當時的報道就係話咧，嗱、嗯、我睇過一段片嘅，其實咁咧就佢應該行埋去阿陳哲貴身邊， 咁咧就想同佢讲，就话嗰个表决嘅程序有问题嘅。咁点知陈哲贵咧就将个身挨后咧，嗰阵时咧就咧连带咧连佢都跌埋喺度，喺地下 一齐两个 两个一齐碌咗喺地下嗰阵时，咁起身嗰阵时即系好清楚睇到咧，就佢咁样箍住啊许志峰条颈。 佢唔单止系咁，陈哲贵应该喺条片里边同隔篱嗰个应该系副主席讲话，即系等我你哋处理一下，等我同啊 招呼佢。 系啦，招呼佢或者同佢玩下咁样讲过呢啲咁嘅说话出嚟嘅喎。 咁好明显咧，我觉得陈哲贵咧当时就唔系意外嚟嘅，亦都唔系话佢事后解释咁扶起佢。 系佢今日咧，即系事隔，其实去到今日下午嘅，今日下午一两点嗰阵时先公开定传媒去解释，就话佢系尝试扶起。 我肯定唔系，你睇条 片里边睇咧就唔系嘅。 嗱，我哋揾到一段片咧，一阵间可以播俾大家睇下。咁咧呢个嘅陈哲贵咧，我觉得如果去报警嘅话咧，我都有 case 嘅，其实 系嘛。 系啦，普通襲擊罪係有 case 嘅，其實咁許志峰喺區議會裏面咧出現呢啲肢體衝突就唔係第一次噶啦， 好多次噶啦， 好多次噶啦。咁咧就亦都試過係阻止佢哋表決一啲嘅撥款項目， 係 咁就同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其實係有關嘅。嗱，今日我哋嘅呢個叫做區議會食物鏈大揭秘啊，就係咧呢個自公帑變做私產係。咁咧就係事源咧就唔係許志峰呢單嘢，而係今個禮拜嘅呢個審計處 係 發表最新嘅審計報告，就 audit 咗 68號報告書， 68號報告書就 audit 咗好多嘢嘅，有啲仲奇離嘅嗰啲慈善機構啊、獎券基金啊嗰啲，都係相當荒誕嘅。但係佢咧就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咧就係 audit 咗係2011年到2015年啊。區議會撥款 即是啱啱上一屆的區議會， 上一屆區議會那些撥款的使用的情況。大家呢，我想給大家一個數字，一個 concept 看一看先，就是說究竟現在區議會那些錢是用了多少錢的呢，這樣。那我們準備了一些數字呢，是給大家可以看一下的，其實。就是說究竟在區議會在社區的活動，在那些地區工程的活動等等呢，在几样不同的重要开支里面，他们那个的撥款的情况是怎样。这个呢就是不是这个文字那张。那就是3億4千万就是用来做这个基本工程的整体撥款，就是在区议会进行这个地区小型工程的。每年啊， 每年。 每年3億4千万。那另外还有的就是呢，2016到17年呢就是3億6160万是推行只是社区参与的。社区参与计划和活动。 头先的就是一些硬件来的，你会看到那些在那些凉亭啊， 座 椅啊，不备雨亭啊。 有些给大家看看的。这个呢还有未完的。刚才说的呢 ,3 亿啦几啦，这里3亿几啦，加上已经7亿的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每一个区呢是还有一个的额外预留呢，每区啊额外预留1亿。即是说18个区呢总共呢就是18亿。就是一次过的拨款，是区议会呢 参与搞一些软件或者是软性的活动，嘉年华又好，兴趣班又好，再加另外现在因为梁振英几年前开始的重点项目工程呢18亿的话呢，即是换句话讲，比起五年前呢那个拨款是多了成差不多成六七倍那么多。 今次审计报告的重点就是说呢，议员在他们的拨款的时候呢就不避嫌，就是那个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就是自己批返给自己有份出任董事啊，或者是这个主席啊等等，那些这样的组织。这个我们讲了很久了，其实我想你在区议会也都知道这些问题很久。但我们要看看究竟那个，刚才我看到个总数是几大，究竟我们现在再看看就是那些钱怎么用呢，就是拿个圆碌碌的图来看看，圆咕碌那个。那个图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呢就是呢不是政府做的，也不是我们做的，就是这个散后有一个组织叫流动民主教室。就是陈允中地就将同他们醒目啊，同这个审计处啊， 审计处 是同步啊，真的。 是 就将这个过去上一届区议会那些拨款开支，就他们做一个民间的 audit。这个就是民间审计的结果来的。大家看到了 ,41.07%。是用了在什么呢，兴趣班和运动比赛。 是。 就是说头先啊，我们讲那个三亿几的拨款里面呢，有四成几，41.4%呢是在兴趣班。 跟住咧橙色，另外第二大咧就系橙色嗰嚿啦。 系 橙色嗰嚿系 28.83， 即系接近三成嘅钱咧。 三成 系用喺叫嘉年华会。 系 嗱，我哋节目讲过噶啦，其实喺地方行政嗰一集已经讲过。好啦，跟住再加埋橙色，嗱呢三大项咧就已经占咗区议会开支里边嘅咧，大约去咗七成。 七成 已经系。就是叫做宣传及行政费用 12.89、 嗯。 好啦，我话俾大家听，反而调返转对地区所谓提升市民嘅政治参与社区参与最重要嘅系咩呢？第一，研究开支。关于资讯刊物同埋文化刊物。 紫色嘅。 就係、是、紫色嗰条大家搵唔搵到，搵到嘅话我话你呢 ,0.89 啊，紫色嗰条啊，真係攞放大镜。真係要攞放大镜去搵啦。好啦，跟住一个叫做论坛同埋工作坊。 係讲座。 讲座就係黑色嗰条。 係。 黑色嗰条啦，据我估计呢就应该係 0.87。如果我冇睇错嘅话。 係 ,0.87。 係咪相当之难发掘到出嚟呀。好啦，跟住就一个同推广知识有关叫做图书馆相关活动。 嗯。 蓝色浅蓝色嘅就係 0.92。 嗯。 三个加埋三个都占唔到1%。 係。 三个加埋都是3%在区议会里面。即是说跟知识推广图书馆讲座工作坊和研究有关的。即是你是不是想爆粗啊，你说嘉年华会去了 28.83%。是讲紧全港区议会在这里。三亿几里面 28.8%。 嗯嗯 宣传费都去了 13% 差不多。 好夸张，非常夸张。 嗰啲钱嗱，我一阵我先再解话嗰啲钱，宣传费嗰啲钱其实都系佢哋自己代买嘅。实际上真正同社区建设、提高社区参与，真系建立嗰种社区归属感，同埋研究嘅社区发展，以知识为本嘅咧，得3%都冇。你话扑街你话呢班 系极之差。 系啊，嗱呢个现象话俾你听啦，唔会因为散兵加入咗区议会而有所改变，因为大家无声无息嘅，而家选完之后我听唔到佢哋。有任何冲击呢个区议会食物链嘅行动，所以我就话我而家公开呼吁，趁立法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咧系需要聆讯嘅呢个审计处嘅 审计报告吓。 嗰啲自决派嗰啲人咧，就唔该你交足功课喺 PAC 里边咧，开足 turbo 去砌呢个建制派。 系 同时喺上一届区议会选举进入咗区议会嘅散兵。唔该，你攞本审计报告好清楚咁睇一睇。 嗯， 你哋每一次区议会嘅会议里边，你哋都会面对紧建制派将公帑由左手交俾自己右手，然后袋咗落袋呢个情况。 而自决派要睇睇，唔系个个有坐入去呢个账目委员会嘅， 唔紧要， 唔系随时加入。 我唔相信所有区议会一个泛民嘅区议员都唔坐喺呢个区议会嘅账目委员会里边，你系咪噶你？ 诶，我唔系，嗰个叫财务及行政委员会，18区议会每个。 新民主同盟有冇啊？ 新民主同盟有，我最少有。 咁啊，叫交托俾你。 有两个系 西贡系嘛？ 系西贡区议会吓，沙田都有，沙田都有 两个啦，最少。就要将呢个问题咧，我觉得要将佢刮出嚟，将呢个审计处已经开咗炮。我话俾大家听，因为我喺政府嘅六年工作里边咧，审计处系一个相当重要嘅部门。而家差唔多所有政府内部监察嘅工具已经废晒武功噶啦， 就剩翻审计处， 唯独是审计。因为就算而家个阿头系凉粉嚟嘅，但系下边嗰啲人咧，佢可以主动作调查嘅。佢唔需要一定要收到投诉部门嘅投诉㗎，佢自己睇到话发觉咦唔妥喎。嗱，我觉得呢单嘢呢係有原因嘅，就係同大埔林村天安门事件有关嘅。 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一间我哋再讲，即係嗰个几又係成几千万嘅工程嚟嘅。嗰、那个许愿树嗰度啊。嗱，嗰个最大嘅利益冲突嚟嘅。 许愿树，哦，我知道，即系大埔天安门。 大埔天安门承办呢个天安门同埋起呢个天安门嘅咧，都系建制派嘅议员，系公然添噶，系李国英啊呢班人。一阵间我哋再解呢个大埔天安门呢单嘢。嗱，你睇到呢个图就见到啦，就系咧呢个张学明民建联、李国英民建联、陈租亮就系呢个乡事，就系合组一间公司，然后由呢间公司去营运将来呢个许愿广场。 嗯， 你谂下咁都可以发生嘅， 用公帑系去建设， 公帑几千万就我哋纳税人俾咗钱，呢三条蛋散所组织嘅公司，然后佢就攞咗嗰啲公帑嘅钱， 然后就去起同埋营运都系两间公司都系佢哋有份嘅。 呢个就系头先讲话全港18亿俾18区会，每个区会用1亿吓，系要做嘅重点工程项目嘅大埔区嘅重点工程项目嚟嘅。 系啦，嗱，呢个就系林村，大家见到个林村嗰个利益关系图，林村天安门嘅利益关系图啦。嗱，呢个咧远远比起审计署所讲嗰个其实仲大煲啊。 系 审计署 audit 嗰、那个嗰盘数咧，佢只一个从一个政策 系 general 嘅层面。即是说他们那些利益冲突的制度的问题、这些直接是 ICAC case。所以我就说刚才看到了他所有加了的拨款，我们层层去拆解这个食物链。梁振英上场表面上就说要辅助区议会发展、令到每一个地区呢地区问题地区解决嘛，你记不记得他上场的时候2012年2011年讲的嘛，他 记得口号的 好了。如果地区问题地区解决，点解啲钱唔系用喺研究，唔系用喺推动社区参与 咧？ 而你头先我哋再睇一次嗰个圆碌碌嗰图，嗰最大中嗰三个拨款，即系橙色、浅橙色同埋深啡诶，同埋啡色，嗰、那个圆形里边占咗七成，系喺一啲叫做嘅嘉年华会运动比赛，同埋呢啲嘅。兴趣班同埋宣传开支嗰度。 嗱呢度呢我想讲呢，呢个係嗰个社区参与个计划，即係话三亿几俾十八个区议会分嘅。大埔林村广场，即係嗰个小天安门、那 個。一亿嗰个嚟㗎。 嗰、那个就係十八个区十八亿，每区一亿嘅重点工程项目。嗱你就咁睇呢度呢个41.07% 搞兴趣班同埋运动比赛，如果你讲緊三亿嚟讲嘅话呢，就係讲緊大约係四成几，即系亿几，亿几话除十八嘅话咧，每个区都差唔多接近800-1000万。喺四年里边咧，就系、是、去搞呢啲兴趣班运动比赛。呢兴趣班运动比赛就系咩呢，就系、是、各位居民，如果你朝头早早啲出街嘅话，你见到喺啲系啦，就系喺运动场啊，或者系呢啲社区会堂嗰啲跳排排舞班啊、太极班啊嗰类型咁样啦。系 嗱，呢、這个咧就系表面嗰阵啦。咁我哋跟住睇一睇。这个食物链就是讲紧大这个饼了。大这个饼切了落去小的区那里。我就看到有个分别。这个就是18区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即是说哪些组织他拿了那些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呢，大家记住你留意只是 两大条，就是顶第一条。就是叫做联会和地区协会。 湖水蓝色那条。 湖水蓝色那条。第二条是黑色那条。黑色那条就是这个 居民组织。 居民组织。这两类啊，可以这么讲，都是属于建制派的外围组织来的。 咦，我的看法就是连白色那条，即是第三条呢，都是很多建制派。 兴趣班 艺 社曲艺社。 即是那些曲艺社啊，体育会啊。 好啦，你 看看那些理事啊，他们 就看到头先橙色、啡色和浅橙色那三70% 的开支、去了哪些人那里呢，你就要看这个图了。去哪些人那里呢，我觉得呢就这个已经讲了那个食物链最后尾呢怎样的利益怎样循环。这些外围组织全部呢其实就是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很多这些建制派，包括乡事。 乡事。 成立了很多联会是什么呢，佢里边喺审计报告书里边提到嘅观塘嘅 case 系咩咧？ 观塘区民联会 就系、是、观塘民联啦。 系 呢扎就系1967年暴动之后，左派嘅工联会全线被港英起晒出嚟。然后咧为咗巩固翻佢哋自己嘅地区势力，就喺好多呢啲旧区里边咧，即系而家叫旧区啦，譬如黄大仙啊、观塘啊，就成立一啲叫居民联会嘅组织。所以有黄大仙居民联会，有呢个观塘居民联会，全部都系左派嘅地区组织嚟嘅， 唔同派头、唔同地方， 系啦， 都系背景好类似嘅。 咁而下边嗰啲嘅就系更加类生出嚟系咩咧？就系2003年之后啊，七一游行之后，因为曾庆红一句说话要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 咁呢就要反攻呢个区议会，因为03年之后04年区议会选举呢。 03年11月区议会选举。 民建联大败。 民建联大败。 曾玉成辞去党主席。好啦，就用10年嘅时间去全面夺取返区议会嘅控制权。今届终于做到啦。最后一个堡垒深水埗都攻陷埋。你见到就係话所有拨款里面呢，下面那些就不是属于他的了，排第尾那三个。一些是教会啦、学校啦、医院啦等等，那些是永远 嗱，社福機構咧都好少嘅，嗰啲係永遠都攞唔到錢嘅。 嗯嗯嗯。 最攞得最多錢咧就係湖水藍色嗰條啦。 係。 嗱，你仲要睇下嗱，呢個頭先我講嗱，翻翻去阿希翻翻去第一章，頭先第一章嗰度深水埗。嗱，我點解要比較呢兩個唔同嘅區議會咧？你就睇到咧嗱，深水埗區議會咧就係屬於泛民嘅老巢啊，即係民協老巢啊。係。就是一路以嚟都是冯检基啊，再之前就是黄仲琦啊等等，一路控制住深水埗区议会。咁但是在深水埗区议会里面的拨款里面呢，你就睇到啦，属于居民地区协会联会同埋居民组织所攞到嘅钱呢，相对观塘嚟讲，我哋再睇下一张系观塘。你睇观塘湖水南嗰条几长嘅 好犀利，个比例上面大幅。 好明显就係话好多钱落咗去观塘民联嗰度。 暴升咗一倍嘅系，即系个比例。 即系话喺深水埗里边咧，即系所谓呢啲嘅唔系左派嘅控制嘅传统老区嘅话咧，嗰啲拨款咧就反而咧系容易啲落翻去一啲正常啲嘅机构嗰度。而喺观塘呢个，你大家睇到啦。另外睇一睇一张九龙城，九龙城亦都系嘅，大家留意一下啦。 系。 九龙城好似冇变咁嘅，同观塘系， 系 两个都系左派大本营嚟嘅，系。总之就系红区嘅左派势力越大嘅区议会咧， 系 嗰啲非政府组织攞到钱嘅组织咧， 嗯， 就系属于呢类啦。 系啊，嗱，嗰喺个 real number 实际数字上面，九龙城咧其实系唔多过呢个嘅深水埗，但系深水埗如果你睇个细嘅细字系讲紧六百万咧。观塘有夸张，是1600万，其实不是一倍的大佬，是讲紧三倍有多。 即是我就说 三倍啊， 这个冰山一角这个审计报告啊。 是。 即是不要讲话利益冲突没网管这件事。 嗯。 而是根本上那些钱，我觉得啊，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呢，将香港人的公帑 channel 过去给建制派的政党。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 scandal。 同埋这些是无声无息地每日每月在这里发生。 然后就帮他 制度化了。是制度化了，是长年累月累积出来的，即是变了一种制度，变了很少人是去质疑 question， 或者是甚至乎是去质疑他的正当性。不 是，因为我觉得啊，也都有部分的政党，因为他都是拿这些钱。 嗯嗯。 所以大家都有份。 嗯。 所以就不，但是呢，如果你一看出来呢，以数量来看，我觉得无论你泛民利益均沾都好，我觉得始终人家是拿大的，即是说三亿几里面人家拿了两亿几，甚至拿了三亿，手指那里面漏出那几千万，就可能漏回落去部分。 其实我粗略估计是讲的个比例差不多一比九十九。 哦、即是三亿几， 一比九嗱，好多个政党大家知道，我自己都有政党背景吓，咁、好多时咧系透过即系去筹备一啲嘅卫星组织咧，系去 申请拨款 啦，啲居民咧系去做连结啦，申请啲拨款啦、有啲居民团体，例如系嗰啲兴趣班、嗰啲太极班、嗰啲师傅，都会揾我哋求助。啊，范议员，你能唔能够帮手咧？咁就去借场地，因为喺地区里边咧系借场地搞活动先系困难，因为场地就系咁多啦，咁样。咁久而久之咧，有呢啲嘅卫星组织咧就会帮得到嘅咁、但系点解建制派、民建联、工联会嗰啲系一比九啊九多咁多咧？其实涉及到喺制度上边，即系就唔系好似而家呢个讲紧啊呢个啊观塘咁样啦。有啲嘅建制派、工联会、民建联嗰啲咧，佢哋系识玩啲嘅，识得系转空子嘅，就系点咧？有一大棚嘅背后做技术支援嘅人，街坊嗰啲社区组织嘅人咧，系去协助佢哋。佢哋系做呢啲，例如系兴趣班嘅，或者系嗰啲联会啊、居民组织啊嗰啲嘅执委啊、召集人啊、主席啊、师傅咁样，就同民建联、工联会嗰啲人咧，就唔系必然有身份上 有 arms link 嘅， 系啦。但系佢哋其实背后咧系联系到嘅，咁就绕过咗喺议会里边，好似你话啦，即系要利益申报嗰种，或者系即系有机会俾人质疑。出现利益冲突嗰种嘅情况，咁、但系因为建制派、民主派咧就冇咁多呢啲嘅人手，边有啊？有都上去， 同埋你冇个机器喺后面生产呢啲嘢 啦。咁同埋咧，因为 有个党组织喺度， 呢啲钱咧搞呢活动咁庞大咧，系要垫资出嚟噶。嗱，过去系出现过咧，就系一啲团体唔系垫资，佢唔够钱用啦，就攞咗啲白头单，跟住去攞钱先咧，系出事 嘅， 系 ICAC 嘅个案嚟。系啦，咁所以咧，当民主派想搞呢活动系搞唔到啊，冇足够嘅能力咧，系去支援到有咁多即系。 數以萬即係千萬計嘅呢種咁樣嘅居民團體。 所以我就話，而家根本區議會咧就唔係 level playing field 嚟，即係唔係公平競賽。 係 區議建制派嘅地區組織喺背後係有一個龐大嘅共產黨中聯辦嘅地區辦事處嘅機器。 係。 同埋無限制嘅資源協助佢成立呢啲組織。嗱，你 before 你去申請攞錢之前咧，你要投入人手同埋錢去 set up 呢啲組織噶嘛？ 係啊， 咁你然後先至可以運作噶嘛？ 係啊，你睇下嗰啲團體要搞一個88嘅即係慈善團體嘅牌照嘅話咧，你又要核數啦，有會計師即係協助啦，你有個即係整全嘅一個組織架構啦，要有會章咧，要有人啦，咁樣係。 嗱，佢成立咗呢啲機構之後咧，然後先至可能。一段時間啊，佢搞一輪活動，自己科水先嘅，然後先至咧問區議會攞錢。好啦，佢温室一攞開啦，就食咗入去啦。食咗入去之後咧，就變成一個恆常性嘅咁樣咧，就將嗰啲公帑咧就變成私產啦，就變成政黨嘅私人資產啦，就 channel 咗過去佢呢啲外圍嘅組織嗰度。嗱，我覺得呢個係成個民主政治腐爛嘅根源嚟嘅，嗰個根啊，而家成棵樹個根。其實是爛了的，其實是。我給大家一個數字，大家看看。希羅紅色的那張出來。就是我準備了一張，就是在2012年到2015年，大家看到那四個字，撲你個街。即是你看到不眼火爆。2012年到2015年18個區議會，動用超過4900萬。 就是接近5000萬。 5000萬搞了1393場嘉年華會。好啦，喂，你话搞嘉年华会益咗啲街坊财不是，嗱，我谂你好清楚啦。嗰啲嘉年华会下面全部都系老嘢，小猫三几只，到时就知道嚟攞你个福袋嘅啫。实际上真正益咗边啲人呢，就系嗰啲搞手同埋帮佢去做呢个嘉年华会嘅 logistic 嗰啲公司。其实佢系一条龙嘅，根本系。 大家記得 系統係一條龍 啦。10月1日又或者係71，即係回歸嗰陣時啲國慶啊，咁呢啲咁嘅日子咧，見到周街都係啲彩旗啊、直翻啊咁嗰啲咧，嗰啲錢就係使咗喺呢度，就係嗰啲製作公司幫你周圍去插旗嚇，嗰啲錢就係用喺呢度。我哋嘅民高民私，我哋交嘅税嚇。 即係你諗下，1393場我計過，除翻開嚟，平均每一個區議會。一个月多啲，两个月到就搞一次嘉年华会。 一年12个月有19场，每个区议会有咁有几多一啲嘅节日庆典系可以即系咁多嘅嘉年华嘅咧？系 一个你头先讲嗰个数已经少啊，你知唔知啊？ 系嘛？ 四成啊，葵青区啊，系全港啊搞呢个节庆同埋大型主题活动最多嘅地方啊。 系， 即系话成个总拨款里边有四成嘅钱系用咗喺庆节庆同埋。大型主題活動嘉年華會同樂日裏面，嗱呢啲全部都係咩咧？係附和政府嘅一啲嘅政治宣傳工作。 係 佢嗰啲唔係話咩推廣公民意識啊，唔係嗰啲嘢，係慶回歸啊嗰啲嚟嘅，係嗰類嘅主題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一陣間我哋翻嚟，我哋先休息一陣，講一講呢個食物鏈啊。而家審計處只係睇到佢裏面嘅一節食物鏈嘅一節，但係呢個食物鏈要運作嘅話咧，其實佢有好多。配合的一个政治体制在里面，我们先休息一阵。 明哥，毛泽东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我不想用好坏这么简单去看他，虽然很多人觉得他大独裁者带来很多灾劫，但是不要从好坏兩個咁簡單的角度去睇咯，實際喺歷史上高，佢所產生嘅影響要全面去睇。 咁孫中山係我哋國父喎，咁即係一定係一個好人啦。 雖然係大革命家，但係喺辛亥革命之後，佢做咗好多事係非常之大嘅爭議。但係原來你再睇下佢喺辛亥革命之後，佢曾經係想將國土啊讓出去俾外國人支持佢革命，亦都係做咗好多嘢做個人崇拜呢個黨國嘅制度咁樣。咁呢啲。大家要了解咯，去爭論一下咯。 咁點樣至可以客觀評價歷史人物呢？ 尊重歷史事實，理性去到分析，還俾佢歷史真嘅面目，去全面去睇呢個人喺歷史裏邊所做嘅事，所產生嘅作用，咁樣嘅評價先有意思。 數風雲人物，還看歷史。